健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传统文化历久弥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无数文学名著，它们是中国传统智慧的集中体现。在群星灿烂的文学世界中，四大名著古典小说主题宏大，思想深刻，情节精彩，刻画细腻。《红楼梦》以爱情为主题，被誉为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三国演义》是长篇历史演绎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萌发、生长、充实而后结成的硕果，不仅包含古典诗词戏曲等各种形式和技巧，也凝结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结，是中国文学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集中体现。阅读文学经典始于四大名著，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这一系列节目邀请了张庆善、陈红、刘永强、傅成舟四位资深学者，就《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四部名著分别讲述，为广大听众朋友深度解析，展示传统文学作品及其魅力所在。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是首图讲坛阅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的第一季。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从四大名著谈起，这一次我们要关注的是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谈到水浒传，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水浒传讲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也不乏一些误读。水浒传的一些好汉形象与传统文化的经典有血脉的联系，换言之，文化传统的基因进入了这些文学形象之中。多元基因的进入使得这些好汉形象趋于复杂丰厚，但是不同来源的基因相互排斥，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于是就有了金圣叹的独恶宋江、奸雄欺人的极端评语。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主讲人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职委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陈红先生。下面请听陈先生的讲解。 很高兴和各位朋友来讨论这么一个有趣的话题啊！这个既然是文学经典的阅读，我们就先营造一下气氛。《水浒传》最核心的四个字，哪四个字呢？逼上梁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逼上梁山，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 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 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向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好，该出手就出手，该开口就开口啊！我们进入正题儿，《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文化基因图谱，这是我的一个发明创造，什么意思？我们后面再说。那么这个题目和咱们整个的首图的这个活动的关系，这是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的啊，但是这是途径之一，就是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我们在进入正题之前呢，还要有个铺垫，就是对《水浒》的两种误读。近20年以来，说《水浒传》讲的是什么，《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好多种说法啊。当然最传统的农民起义的颂歌，好，这是一种说法。到80年代出了一种说法，说不是，是为市井戏民写新。到90年代又出了一说法，说是为流民来写新。那么此前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为太行山群盗的自我写照，等等等等。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种农民起义的颂歌。那么这个有没有道理呢？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政府，这个肯定和中国历史上，哎，这个此起彼伏的农民，说叫造反也罢，叫暴动也罢，叫起义也罢，就农民战争，肯定跟这有关系。但是它也有问题，你要说是农民起义的颂歌，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这个队伍里这108条好汉里几乎没有农民，只有一个。各位熟悉《水浒传》的，哪个是农民啊？九尾龟陶宗旺，不上蜀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家伙呢，他用的兵器就是一把大铁锨啊，这是典型农民。但是太没地位了，排得很靠后，几乎没他的戏。第二一个，从来整个的这个情节里没有关注过所谓农民的利益，尤其是你要说农民起义土地的要求，绝对的没有。第三一个呢，你照着这个逻辑说，他如果是农民起义，那么后来受招安了吗？倒过去去打方腊了吗？那很自然的逻辑的就指向于所谓叛徒说了。所以农民起义的颂歌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不少。跟他相反的一种说法，就是近五六年六七年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啊，这个很有名气，他说《水浒传》是中国人的精神地狱，听着很吓人的是吧？说中国人呢，为什么现在这个道德水准这么不好啊？社会上这么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呢？他说就是因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把中国人教坏了。幸亏中国人精神还有圣经，中国人的精神圣经是什么呢？是《红楼梦》。反正我们大家听着觉得都匪夷所思的啊。那么你说是中国人的精神地狱，有没有道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水浒传》里啊写了很多血腥和暴力，但是你要这么简单的说，你说是精神地狱，它就有几个问题不好解释。第一，为什么先给大家放个风雪山神庙啊？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被社会的黑暗的势力逼得无路可走，最后奋起反抗。我想《水浒传》，人们看了感到很痛快。很喜欢，这是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啊？还有呢，像拳打镇关西了，像武松打虎了，这样一种表现反抗、表现英雄气质的情节，脍炙人口。你要说精神地狱，你没有办法解释。还有呢，以偏概全呢，是不是啊？啊，《水浒传》的有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另一方面。同时呢，你拿这种标准来说也双重标准，那《红楼梦》里难道就没有拿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不是那么太妥当的内容吗？肯定也有，是不是啊？走极端了。第三一个，如果这样来挑文学作品的毛病，那不光是中国，世界文学的名著里相当一部分都会被淘汰。这个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呢，是要不得的。为什么要从这儿说起？好，因为下边我们就会讲了。同样一部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理解，理解差别会这么大？因为这部作品，它内在的复杂性。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阅读文学经典系列专题节目，播出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 同样一部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理解，理解差别会这么大？因为这部作品它内在的复杂性。它如果很简单，就是一杯白开水，就不会有这么多差异巨大的理解。好，它不是白开水，它里面有很多别的成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析它这个复杂的成分。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界定， 啊，或者叫定义，一侠一道说水浒。我在这个爱课程网上啊，这个央视网也都有。这个我讲到水浒传时候，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儿，我说是正义和野蛮的交响乐，和这个意思同意啊。我说一侠一道说水浒，我说是基本判断之一，什么意思呢？先说一侠，水浒传里关于侠的内容，中国白话小说写武侠第一本就是水浒传。何以见得呀？什么是侠呀？首先见义勇为嘛，这个见义勇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好的一个传统。那水浒传见义勇为很多的，水浒传要说是侠的话，首席代表是哪一位？各位想一想，鲁智深呐、啊，对不对啊？啊，鲁智深听说了镇关西的恶行，有他什么事儿啊？挺身而出，啊，后来惹了祸了，走在路上，走到了那个桃花山下，碰到小霸王周通抢亲，有他什么事儿啊？挺身而出，是吧？看到生铁佛崔道成欺负那几个老和尚，啊，挺身而出，这就是侠，见义勇为。说见义不为无勇也，锄强扶弱跟见义勇为是连着的啊。鲁智深当然是锄强扶弱了，那么还有一位武松，他有一句名言，说我生平只要打天下的硬汉。这个呀跟孟子有段话很像，孟子说作为一个人啊，这个大勇啊，这种超等的勇气表现在哪儿呢？说我如果碰到一个纠纷，觉得正义和真理不在我这里，对方即使是再软弱的，地位再低下的人，我绝对不会去欺负他。假如这件事儿，我认为真理和正义在我这里，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这个意思，对吧？锄强扶弱，仗义疏财啊。水浒传里仗义疏财写了很多呀，当然首席代表这应该是宋江，是吧？宋江这个无论是当初没有造反平居在家，还是后来流浪江湖，那仗义疏财。除了宋江，别人也是啊，比如说鲁智深碰到了金翠莲，是吧，立刻要帮助他们，就把口袋里掏了半天啊，掏出几两银子，带着不多嘛，就全给了，然后就问史进和李忠说，你们都来帮一帮他。好，史进不错，拿出一个20两的一个元宝就给了。李忠呢比较财迷啊，掏了半天掏出3两钱的一个碎银子要给，叫鲁智深抢过来给扔回去了，说你别丢人了，啊，这个事儿咱是个小细节，看出他们对财务的态度，仗义疏财，一诺千金，这也很重要，这是侠的一个品格。好比说，咱就还举鲁智深这例子吧，他要救这金翠莲，是吧？救人须救撤，好了，明天早晨我几点几点，我到你住的客店这儿来，我一定把你们给送走。好了，一大早就来了，搬一条板凳在门口一放，就为了来救助这个从来啊不认识的这么两个陌生人，一诺千金，不计利害，这就更不要说了，是吧？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利害的考虑。那么把这些合到一块儿，侠是什么？就包括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侠是什么？体制之外，凭靠个人的力量伸张正义。首先他是要伸张正义，其次是靠个人的力量，然后体制之外，体制之内打官司去，寄希望于清官，找不着清官了怎么办，我挺身而出，这就是侠。但是你要想行侠仗义，你得有本钱，所以你得有武勇，就是武侠。 一般的武侠你肯定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都是超人，做的是人的事儿啊，不是神的事儿，但是都超人。比如说鲁智深啊，倒拔垂杨柳是吧？武松，到那个恩州牢城啊，把几百斤的那个石墩子一丢，丢起两丈多高来，就是比常人要大一号，你才有资格来行侠。那么这种行侠，首先说在中国是我们一个传统，哎，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点偏于柔弱，偏于阴柔了，热血和担当，但是又不限于中国。比如说这个侠客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很有名啊，这名气又大于鲁智深和武松，在世界范围内，罗宾汉啊，罗宾汉是个代名词了，在西方的文学里就是侠盗的意思。非常有趣的是，2007年路透社华盛顿电讯有一篇报道叫罗宾汉仍在人间。什么事呢？说美国的一个大学，然后呢搞这个社会心理的一个老师搞了个测试，简单说吧，就是120个学生，然后发给他们虚拟的货币，在网络上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什么规则呢？说每个人都有，好比说有100个货币，好了，在这120人中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志，你可以去抢别人的钱，也可以去把钱送给别人。最后发现70%几的人这个行为是有规律的。什么规律呢？劫富济贫。哎，如果看见谁的钱特别多了，大伙儿都去抢他的。要看有一人的钱很少了，还剩10几个，哎，好多人就愿意把钱来给他。这个被称作罗宾汉冲动。什么意思呢？就跟刚才说的，首先社会不公，那么路不平众人踩，其次锄强扶弱，这称为罗宾汉冲动。那么从心理机制上，是不是和水浒传就相通的啊？东方除了水浒传，日本的八犬传，这是受水浒传影响产生的，哎，里边也有这种内容。明代的末年，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文人叫陈梅公，陈继儒，他说了这么两句话，我觉得对于这种侠他的社会基础特别好的一个概括，说天上无雷霆，人间无侠客。到我来说，人间的侠客等于天上的雷霆。雷霆是什么？双重属性嘛，一重属性威力无比，一种属性体现正义，老百姓都会说这人竟干坏事，等着吧，遭雷劈，是不是啊？好，所以雷霆和侠客中间有这么一个同构的关系啊。水浒传有这一面，但是水浒传还有另一面。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一路看见我一 路 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一儿呀，哎哎哎哎一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四大名著古典小说主题宏大，思想深刻，情节精彩，刻画细腻，其中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播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的文化基因图谱。《水浒传》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问世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后世中国小说创作的典范。《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同时也是汉语文学当中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讲人陈红先生谈到，《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也是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前面的时间当中，陈先生重点讲到了侠的一面， 《水浒传》有侠这一面，但是《水浒传》还有另一面，哪一面呢？我说一侠一道。什么是道啊？ 到广义的道，违法啊，违反当前的社会秩序，侵害、血腥、暴力。那么《水浒传》里梁山啊，江湖好汉这方面的描写可不在少数。首先杀人越货吧，对吧？占了山头了，不光是梁山呐，包括那什么二龙山呐、桃花山呐，他们何以生存呢？就是打劫来往的客商，或者去攻打某一些个弱小的村镇吧。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冲刚一上梁山，王伦不收留他，后来呢，王伦给他出难题，什么难题啊？让他交个投名状。什么叫投名状？上山底下去抢一票去，哎，最好你能把那个客商给杀了，你杀不了，你抢的东西多了也还行。第二一个更可怕了，开黑店做水盗，是吧？开黑店大家就想到孙二娘了，实际不光是孙二娘啊，刚才说到林冲，林冲上梁山之前先到的哪里？到朱贵开的酒店里。朱贵就给林冲介绍自己的经营范围，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大家不留神，跟孙二娘一模一样，说我这儿就来往客商，哎，我只要是看着这个有钱的，我就把他给麻翻喽。朱贵就干这事儿，朱贵、孙二娘他们都干这事儿，是不是啊？还有所谓的揭阳镇三霸，这不后来都上梁山了吗？啊，还有什么张衡啦，什么李俊啦，这都是水道啊。他上了梁山成好汉了，他没上梁山之前他害了多少人呢？那么这个就是个正义盲点，我们不说了，对吧？劫掠城乡，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最典型的，比如闹江州，说李逵啊，抡起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砍的是什么呢？都是吃瓜群众，是吧？站道边看热闹的，哗哗砍了一大堆。为了让朱仝上梁山，就把那个知府的那个小孩，是吧？这一两岁把脑袋给劈两半了。还有更不沾边的事儿，李逵去投诉，投诉之后碰到人家那个房东家里的女孩搞自由恋爱。这个李逵这个家伙他思想很保守啊，你凭什么搞自由恋爱啊？他就把人给杀了。那么这些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侠一道。包括刚才给大家放的这歌，这歌当然不是《水浒传》原有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歌所谓好汉歌啊，把《水浒传》这两个面全在里边了。比如这样一些词儿，我们可以称作水浒冲动，该出手就出手，这个可以理解成路见不平该出手就出手，是吧？风风火火闯九州，还有呢，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诸如此类啊，生死之交一碗酒，你可以说是当时的侠肠热血，也可以说是某种近乎黑社会的一种形态，是不是啊？所以《水浒传》有两面，一侠一道。除了这个基本判断，还有一个判断，大小杂糅说水浒。什么叫大小杂糅呢？我们一说文化传统，有一词儿叫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指的是社会的中上层，接近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小传统就是民间的江湖的。水浒传里两个传统都有杂糅在一起，比如说大传统，像这样的一些传统啊，我们今天都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这词儿哪来的？《论语》里的。哎，孔孟本身有一定的侠的这个因素，《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就是见义勇为。好，《论语》里还说了，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与。你看，他不是一种柔弱的儒生的面目啊， 这不都是一种侠肝义胆吗？好，墨家就更不要说了，魔宁放中一立天下，这个赴汤蹈任，死不宣种啊。所以研究者说，墨之徒党为侠，多以武犯禁，以武个人的武力，犯禁就是我说体制外嘛，对不对？是和法治相冲突的。史记里更不要说了，专门有游侠列传，缓急人所适有，有道人人犹遭此灾，况以忠才而设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侠，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弃屈服，失之恶困，修发其德，等等等等，侠的一种定义和赞歌。好，我们看民间的呢，小传统呢，水浒的故事在书场里，在宋代花和尚、五行者、青面兽、孙立、大宋宣和一事，书场里已经都在讲了。还有呢，杂剧里光李逵的戏现在知道就有十种，黑旋风十种，还有什么征报恩，还有黄花玉等等等等，相当的民间化。这些个民间小传统和大传统杂糅到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传》。好了，再非常简单的解一下题，为什么叫基因族谱？这完全是借用的术语，借用生物学的啊，这是一般的基因。基因是什么？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生命体它的性状的可传承的基本因素，这就叫基因。什么叫图谱呢？基因的排列，基因的呈现，我们就借用了这个词儿。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在文化传统里我们做一个溯源的工作。这个小说之所以这么写，这个人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给找着根儿，从哪儿来的，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然后我们又借用了一个文学批评的重要的方法，叫互文。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专业，非常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互文。比如我们看《水浒传》，《水浒传》里假如说有好汉这个词儿，好了，这个词儿是不是只有《水浒传》用过呢？是不是《水浒传》第一次用呢？一般来说不会。好，我们就看一看在《水浒传》之前还有谁用过。哎，也许元杂剧里有过，也许某一个文人的别集里有过。好，这些人的《水浒传》之前的使用，就给这个词儿以特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带到了新的文本里，这个叫互文。我们来找某一种观念、某一种形象它的根儿，互文这种方法是我们借鉴的方法之一。到现在为止我都是个铺垫，包括一点比较抽象的这个说法，下面我们举例子来看。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读书俱乐部节目这一次安排了阅读文学经典，播出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主讲人是陈红先生。前面陈红先生从理论以及抽象的角度分析了水浒好汉的基因图谱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复杂呢？下面我们从一些具体的例子当中来了解。 到现在为止我都是个铺垫，包括一点比较抽象的这个说法，下面我们举例子来看。梁山好汉他之所以这样来描写，之所以比较复杂，是因为我们从文化的渊源上我们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比较复杂。先看一个例子，花和尚。那么我们来看花和尚它怎么复杂了呢？我们看鲁智深的禅宗的因缘。 哎，鲁智深他跟禅宗有什么关系呢？鲁智深就是一个好汉嘛，抱打不平没有问题啊。好了，我们要想了解鲁智深的禅宗的因缘，我们找一切入口。有一个人很欣赏鲁智深，谁呢？薛宝钗。这个有点搞八卦是不是啊？啊，什么意思啊？薛宝钗这么一个淑女欣赏花和尚，哎，但是这个肯定不是八卦，咱们是有本之学。你看《红楼梦》里这一大段，贾母啊，带着这些个小孩子们看戏，让他们点戏，薛宝钗就点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然后江宝玉很不满意啊。江宝玉就说，那意思说你就为了哄老太太高兴是吧，热热闹闹的这种东西乱七八糟是不喜欢。薛宝钗说，你懂什么呀，这出戏太好了，尤其是花和尚这段唱太好了，就这段唱吗？寄生草，漫问英雄泪，是乡里楚世家，谢慈悲提督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账，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锁余力卷单行，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薛宝钗说多好啊，这一说啊，贾宝玉好，哎，这个拍着大腿称赞真好，结果就勾起了贾宝玉回到自己的房间干嘛呀？学着写禅记，写寄语，写完了之后扔在桌子上，他睡觉了。林黛玉来一看，哇，这家伙写这么些这个禅记呀，这别走火入魔了。林黛玉又跟着写，然后薛宝钗又来了，他们仨一块儿讨论这个禅理。这是《红楼梦》里一个重头戏，我们讨论是《红楼梦》里面。前人总结说，《红楼梦》是吧？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空里边就涉及到他的佛学的这种寄托，其中这是一个重头戏。那么这重头戏从哪儿来的？从薛宝钗对花和尚鲁智深的称赞来的，是不是怪怪的？薛宝钗还不是个一般的女孩子，淑女呀。行为非常慎重的，思想中规中矩的人，他为什么会欣赏鲁智深呢？因为作品里写的鲁智深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作品里关于鲁智深的这些描写，这是诗赞啊：且把威风惊贼胆，漫江庙里月禅心。铁石禅记一点开，是三竹山中归去来。三竹这是指着天竺传来的嘛，印度传来的佛教。哎，这个作品里这种诗赞给鲁智深定位，我们看定的都是跟禅连在一块儿的。除了这个之外，鲁智深碰到的第一个高僧叫智真长老了。智真长老这个赵员外带着鲁智深到这儿来，一看鲁智深这个样子不像出家人啊，很凶猛的样子。智真长老是得道高僧啊，他就入定了，哎，他这魂啊就飞出去了。入定之后一看，就看明白了前因后果，回来就说这个人酒后正果非凡，他可以修成正果，不是一般的人。再到后来呢，智真啊，对鲁智深，当时还有旁观者是宋江，说了些非常有趣的话，说：“哎呀，徒弟啊，自从分手以后，你杀人放火很不容易啊。”这句话就很怪怪的啊。然后休忘了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佛教的词儿，哎，每个人你到世上来，由于因缘你都扮演着各种的角色，但是禅宗讲的是什么呀？撇开这些浮云迷雾，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这些话也都是禅门的话。 这个鲁智深到了最后呢，又碰到这个径山大会禅师。这径山是现在离杭州大概是七八十公里吧，很有名的一个禅门的一个名刹啊。这个尤其在南宋的时候很有名。这儿的方丈大会禅师啊，做了一个很长的，这中间几句说：“鲁智深，鲁智深，忽地隋朝归去，果然无处根寻。”说都皆是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做黄金。哇，鲁智深这个功德呀，这个修行的果位太不得了了，他一下回到本来面目去，你看看连世界都变了颜色了，就不得了。还有呢，描写鲁智深的这样的一些笔墨，灭了方腊以后啊，方腊是叫鲁智深给捉住的，应该到朝廷讨封赏做官了，他不去。不去之后呢，自己某一天忽然知道大限将至，让小和尚准备好了这个一盆热水，自己沐浴之后摆好一姿势啊，是心中忽然大悟，就做了一首颂，说平生不修善果，今日方知我是我。是今日方知我是我，这也是禅宗的话头。所以你要看这些个描写，水浒传里是要表现鲁智深他跟佛门跟禅宗是有关联的。但是我相信朋友们，你自己来读水浒传的时候，这些个文字我相信95%的朋友是略过去了，是没注意的。注意的是哪些呢？是这样一些。第一，他为什么会剃度了，做了和尚？他不是自己想修行的，是不是？惹祸惹大了嘛，打死镇关西了，他怎么办呢？是吧？藏了金穗帘呢，碰到赵员外，赵员外说没别的地方去了，咱找个庙藏起来吧。是被迫出家，出家以后呢，破戒，喝酒吃肉，喝酒吃肉还不要紧呐。吃大荤，吃狗肉，剩一条狗腿啊，揣到怀里，到了这个庙里面，给旁边的这个另外的啊一起修行的这个和尚，他强迫人家吃，人家不吃，他就往人嘴里塞，哇，这个不是一般的破戒，是不是啊？还有呢，醉打山门，先把亭子给打倒了，然后去打金刚，打完金刚之后。他要进庙，人家不让他进，他说那我就一把火把你这庙给烧了啊！还有这样这个破坏戒律的和尚吗？然后进去之后呢，这个庙里人家不容他呀，啊，这个戒律堂30多个和尚拿着棍子要把他打出去，他直东打西呀，他的这个武功多么厉害呀，结果导致卷堂大散。什么叫卷堂大散呢？其他的和尚说我们不在这个庙里了，这个庙里秩序太坏了，是不是？我们走人吧。好，这是在五台山。离了五台山呢，到了大相国寺，到了开封，是吧？继续如此啊，没惹这么大的祸。到了之后首先找人要官，是吧？这个我智真长老把我给派来的，你怎么着不给我个监寺，起码也得给一个副职吧。结果那帮人就哄他说你去看菜园子吧，看菜园子也算是菜园子的一把手。为什么呢？看菜园子呢，菜园子那很棘手，有一帮地痞流氓总去偷菜。好，他到那把这帮地痞流氓全给降服了，就成了这帮泼皮的首领。这也不是出家人的行当。这路上那就更不要说了，在这个桃花山啊，桃花庄暴打不平，打了小霸王周通啊，然后在瓦官寺杀了生铁佛崔道成，这都不是出家人做的事儿，但是出现在文本里，两个方面都有。为什么会如此？这两方面哪来的？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前面的时间当中，陈先生谈到了很多好汉他们的基因都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前面谈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鲁智深就有很多的不同特质，甚至是相对的特质糅杂在一起。这些基因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融汇在鲁智深一个人的身上呢？下周同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答案。我们继续播出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的文化基因图谱》。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